一个最美的山间公路呢，我推荐给大家的是六十路。六十路呢，位于房山区，它南起十渡镇的六渡村，北面呢到霞云岭乡石板台村，全长30公里左右。这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路，穿行于群山峻岭之间，而公路两边呢，高高耸起的悬崖峭壁突兀而起，山上怪石嶙峋，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山岭令人心旷神怡。而附近的景区呢，不必我多说了，自然是十渡了。在十渡呢，可以玩水漂流，说起来北京人都知道。其实来十渡除了玩水之外呢，它本身还是中国北方地区一处非常大的喀斯特地貌的地质公园，是国家4A级的景区。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住农家院、划竹筏、烧烤，真是不亦乐乎。今天为大家盘点北京附近美到离谱的乡村公路，下一站呢，去往的是环陵路。其实环陵路的雏形呢，是围绕着十三陵水库的环湖路，是进出十三陵景区的主要道路。环陵路的独特古韵和绚丽美景，让这里也成为了北京最美的乡村公路之一。这里的景区当然就是十三陵了。明十三陵共埋葬了13位皇帝、23位皇后、2位太子、30余名嫔妃，还有2位太监。博物馆性质比较强，可以到开放性的地宫当中去感受一下历史文化。 在寂寞里前行，只为寻求一种温暖，穿过漫长的黑夜，只为天明的阳光。我把目光转向你，你慢慢告诉我幸福的意义，于是我忍住泪水，抬起头默默看着天，面朝大海，风吹花开，走到世界的尽头，才会发现爱。面朝大海，倾听花开，走到时光的尽头，那里才有我们要的爱。在寂寞里前行，只为寻求一种温暖，穿过漫长的黑夜，只为天明的阳光。我把目光转向你， 使我忍住泪水，抬起头默默看着天，面朝大海，风吹花开，走到世界的尽头，那里才会发现爱，面朝大海。 各位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我的节目任务就是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周边最美的十条乡村公路，下一站呢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栾翅路。栾翅路呢是延庆段百里山水画廊的主要通行路线，全长51.1公里，桥梁涵洞密集，将公路有机地融入到了周围自然景观当中。沿线风景如画，春暖花开的时节，来这里一边骑行一边赏花，甚是宜人。来到这里呢，你还可以进入规划木群奇妙的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就仿佛穿越远古时空一般，见证侏罗纪时代恐龙足迹化石的震撼。这里是目前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原地埋葬、原地产出、原地展示的规划墓群。如果要追溯华北地质的历史和演变，那么这里的规划墓是最好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依据了。下一站呢，我们去往运河北。那这里呢，新堤路可以说是一条不算太长的公路，它的总里程数呢才只有8.4公里。但是这里呢，紧邻着通州的大运河，全长路段虽然不长，但是路两边的古老的运河如同画幅一般徐徐展开，在这里骑行，一步一景，仿佛是一幅山水画的景致。而大运河国家森林公园呢，更是让你驻足的地方。绿荫广场在大运河畔吹着微风，想象当年漕运的盛景，在芦苇荡漾之中，有芦苇似浪花起伏，而漫步于古朴的栈道之上，看苍鹭低飞，伫立于漕运码头，看悠悠运河之水，见证历史沧桑，感受运河文化。这里也非常适合亲子游、全家游。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讨论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 时间巨线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记忆，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下一站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白马路。白马路横贯顺义区的中部，全长29.8公里。奥运会期间呢，承担了世界各国来往客人与车辆的通行任务，因此也被称为奥运大道。白马路北侧有奥运水上公园，是目前全球唯一的集动水静水一体的国际级水上运动比赛场馆。那么白马路附近的景点呢，就是国际鲜花港了。来国际鲜花港，你可以不用跑到玉渊潭去看樱花，凤凰岭去赏杏花，植物园去观桃花，来到这里什么都有。首先你可以欣赏大地花海，然后是樱花大道、水杉林、浣花湖、听风阁等18处美景。到了夏天呢，还会有郁金香之类的鲜花在这里竞相开放，这里也特别适合亲子游，做一次慢旅行。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熊南路。熊南路位于平谷区，沿线自然景观优美，车在山中行，人在景中游。来到这里呢，你可以游览的景点是北寨村。北寨村的土壤十分的特殊，是由火山岩分化而来的，微量元素非常的丰富，再加上来自岩层底下深层的矿泉水浇灌，孕育了北方著名的果品北寨红杏。北寨的红杏皮薄肉厚核小，酸甜可口。如果4月份去的话呢，还可以赏花，6月份赶上红杏采摘季，自己动手采果子吃，那才更香更甜哦。 今天在做什么？你是怎样回我？故事书写得很美，谈爱情的人类总是要掉眼泪，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要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家恨等你什么？ 就忘了我，不厚心的给了谁，反正在几年内总是会有点醉，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完，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哦、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那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都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那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那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要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 亲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继续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最美乡村公路，下一站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小二路。小二路呢全长8.8公里，连接雾灵西峰、关帝庙等众多景点，它依山傍水，四季美景交替，已经成为了密云境内山水画廊，也是北京市民游玩的好去处。在这里必看的风景自然是雾灵湖了，虽然湖面不大，但据说这里的水很深，呈现出美丽的蓝绿色，由于周围都是群山，所以呢湖面格外的宁静，就如同镶嵌在群山之中的一块宝石。这里周围绿化环境好，山谷当中不时地传出鸟鸣声，让人感觉异常的安静祥和，这里也是周末度假不错的场所。下一站要去的是喇碾路。喇碾路呢位于怀柔区的喇叭沟满族乡境内，全长13.2公里，通往国家原始森林公园和京郊白桦谷，这里远离喧嚣的都市，而且沿途还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来到这里自然要去喇叭沟国家森林公园了，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北京最棒的森林，这里的植物极其丰茂，山上大片的杨树、白桦树把整个山严严实实地覆盖起来，秋天这里更是层林尽染。在树林之间有各种灌木和又深又密的草甸子，石头上则长满了厚厚的苔藓，